第十八天，交通。问路。你好，请问到俄罗斯大使馆怎么走？ 前面50米有个公共汽车站，在那里乘坐22路公共汽车到前门，然后从前门坐地铁到东直门下车。出了地铁站，再走200米就到了。谢谢。 买火车票。 你好，我买一张明天的北京到广州的火车票， 要座位的还是要卧铺？ 要卧铺，软卧，请给我一个下铺。 好的。 T29 空调特快， 下午1:30开车，后天中午到。 请问每站停多久呢？ 共7站，每站停的时间不长，你可以看一下列车时刻表。 谢谢。 出租车。 你好，请把我送到机场。 谢谢。 好的。请问到机场要多久？ 大概30分钟。 请快一点，我赶时间。 机场到了，30元。 收您50元，找您20。 谢谢，不客气。 办登机手续。 早上好，请出示护照和机票。 请把行李放在柜台上。 这是我的护照和机票。 我想要一个靠窗的座位，可以吗？ 好的，这是您的护照、机票和登机卡，请拿好。 请在11点以前登机。 短语和词组。 公共汽车、 公汽、 巴士、 公交车、 出租车、 的士、 地铁、 吉普车、 小汽车、 火车、 空调车、 特快车、 空调特快、 餐车、 月台、 硬座、 软座、 卧铺、 硬卧、 软卧、 上铺、 中铺、 下铺、 飞机、 机场、 起飞、 到达、 航班、 航班号、 国际航班、 国内航班、 登机卡、 登机手续、 超重费、 免税店、 头等舱、 商务舱、 经济舱、 入口、 出口、 海关、 登机口、 厕所、 司机、 售票员、 列车员、 列车长、 飞行员、 空中小姐、 空姐、 火车票、 机票、 单程票、 往返票、 汽车票、 地铁票、 候机楼、 候车室、 晚点、延误。